放阅读种子，挖掘阅读榜样。这个夏天，再燃阅读热情。了解详情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北京阅读季”。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的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来了您的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十月一号到三十一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，88864417。88864427，88864427。五元口服液由现代生物技术提取的转移因子冻干粉胶囊，与药食同源的芡实、茯苓等四味中药制成，具有免疫调节功能。十月一号到三十一号，凡购买30盒以上，均可获得买一赠一的优惠。请拨打电话88864417，88864417。88864427，88864427。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张作霖发现杜老盼的病太重了，问干娘请过郎中没有。张大脚就说，何止请过呀，都超过20位了，但是用药无效啊。干娘，我现在就给我义父请先生去，管保手到病除。备马。马匹备好，他找谁去了？上黑山县请孙家林孙先生。您还记得前文书吗？张作霖200多弟兄跑渡拉稀，都患了重病，是孙烈臣给荐举的，到了黑山请的老先生孙家林。那孙家林乃是唐代大医学家，也是医圣孙时淼的后人，医道相当高明。张作霖觉着他要来了肯定万无一失。书说简短，张作霖苦苦的哀告孙老先生真开面，套了辆车来到青马坎，给杜老派一号脉。后来发现这个老头是积劳成疾，得的是痨病。人呢，这一辈子得5劳7伤的大有人在呀。他告诉张作霖和郑大脚，放心，我开个药方，你们按时用药，不出1个月，这人就能复旧如初。但是不能生气，不能劳累，不能伤神，好好的将养。孙先生开了个药方，按方抓药，这头副药一下去，你说这玩意邪门不邪门？立竿见影，杜老盼能坐起来了。哎呀，全家人都乐得不得了啊。杜老盼重赏了孙先生，张作霖又负责把老头给送回去。杜老盼有了精神， 想起许多事情。一看汤二虎在床边站着呢，二虎啊，哎，坐下，我问你几句话。老当家的，有话您说吧。哎，二虎，听说你混得不错呀。哎，马马虎虎就那么回事呗。反正啊，鸟虽鸾凤飞腾远，我跟着张作霖老嘎的干得挺顺手。哎，反正混得还行吧。哦，二虎，我问你一件事。前些时日，我让杜立三下山去找张作霖，让他无论如何到青马坎来一趟。这事儿你知道不？不知道，有这样的事儿吗？我从来没见过少当家的。你好好想想，他去没？没有，没。你想。我跟张作霖形影不离，除了睡觉不在一个屋，愚者的时间光在一起，我怎么就没看见少当家的去过呢？那么你没听别人捣鼓这事儿？没有这事儿，这纯粹是鬼话，他根本就没去过。杜老盼闻听是冲冲大怒，心说杜立三呐，你小子烟损毒辣，满嘴说谎啊！我在重病之时思念作霖，我特为派你去找他。你回来说见着张作霖了，张作霖嘛借口没功夫不能来。这是你的原话啊。闹了半天你没去赵家庙，你根本没找张作霖。二虎不会说瞎话。把老头气得直晃脑袋。本来大夫说了不能生气，可是杜老派不生气不行啊。老头气得一冲撞，又昏迷不醒。张作霖呢把先生送走了，又回到青马坎，刚到院里碰上二虎了。汤二虎瞅着身边没人，把张作霖拉到一边对他说，兄弟，刚才你干爹那精神头可足呢，老头说话嗡嗡的，眨眼之间又昏迷不醒了。哦，为什么？他跟我说了几句话气的，我瞅那模样都变了。他跟你说什么来的？他打听杜立三上咱们赵家庙没？说前些时他让小三子去找你。你怎么说的？我实话实说呗。我连杜立三的影子都没见着，没那么八公事儿。我跟老头说了实话了，就见老头脸一变色，咣当躺到床上了。怎么搞？我哥哥，你真是个直性子人呐，一点眉眼高低都没有。你不说就看见就得了，没看着我怎么非得说看着呢？张作霖赶紧进了屋了。这时杜老盼迷迷糊糊又醒过来了，喝了两口水，一看是张作霖。孩子，先生送走了啊，送回去了。老人家，您得好好保养身体，什么都不要想，按时吃药，按时静养才是。我明白。作霖呐，我问你点事儿，你说吧。十天前，我让杜立三上赵家庙找你去，你究竟见着他没见着他？你要说实话。哎，对，是有这么回事。 我见着他了。 啊， 你真见着他？见着了，我还留他在那儿吃的饭。他怎么说的？他说你老人家得了病，非常想我，让我无论如何到青马坎来一趟。你怎么说的？ 我干爹，因为我事儿太忙，偏赶上红罗剑拔道壕出了人命了，我去处理这些事儿，因此我没来得及来，请您老人家原谅。 哦，杜老盼一听，究竟唐二虎说的是真的，张作霖说的是真的？看张作霖的表情不像瞎话，唐二虎在后边站着，听张作霖这么一说，他不干了，把大黑脑皮一拨了。哎，我说兄弟，你怎么瞪眼说瞎话呢？没那么发生事儿。我一天跟你总在一起，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？杜立三多胆去了，你是不是做梦说鬼话？张作霖回过头，狠狠瞪了他一眼。大哥，也许你不知道这事儿，你忘了，我让你到外边去巡逻去了。杜立三就是在你巡逻的时候见的我。 师傅，我巡逻的时间也不长啊。 不对吧？你是不是记错了？张作霖一口咬定见着杜立三了。杜老盼半信半疑，也就不往下追问了。这张作霖呢，真够孝顺的，一直守在杜老盼身边，眼瞅着用了第二副药，沉沉的睡去之后，张作霖这才起身离开。当天晚上住到青马坎，第二天又给义父来问安，一看老头明白过来了，这精神头比较足，张作霖非常高兴。杜老盼就说，孩子，我听说你混得不错呀，我非常高兴，好不容易你来一趟，无论如何留到青马坎咱过个团圆年。孩子，这个要求你可得答应啊。张作霖本不愿意，一瞅老头这模样，眼泪都要掉下来了，如果拒绝了又觉着不忍，所以张作霖违心的就答应下来了。其实他要走没事了，这一答应惹了麻烦了。单说三十这天晚上，青马坎挺热闹，上千人吃喝玩乐，杜老盼的精神也好多了。这汤二虎闲不住，管田的丫头要了100两银子，要耍几把过过瘾。田的丫头一想，过年了都玩，让她也开开心也不算过分，就给她100两银子。汤二虎拿这钱呢，找那帮小土匪去推牌九，进屋一看，好，这屋里好几十号，乌烟瘴气的，小白龙正在这坐东。小白龙也是八大炮手之一啊。二虎坐他对面，来，我捧捧你，压几注。今天他二虎的手气还特别好啊，怎么压怎么赢。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，把小白龙的钱都给赢光了。这下小白龙有点急脸了，我不玩啊，我求钱去，接茬咱还玩，你去求去吧。出来啊，你开银库，不然的话今儿钱都得归我。小白龙去的时间不大，拎回一个口袋，咚，往案子上一放，把嘴打下，哗往外一倒，银乎乎的全是银元。唐二虎一看怎么眼熟啊，抓了两块一瞅， 都是英国战人的分英的大洋。前文书咱说过，张作霖做了一波买卖，把九只手鱼翼给端了，光这人员拉了十几车呀，全搁到红罗涧，结果红罗涧被人抢了，把张作霖也给端了，到现在也没查出来谁干的。今天突然发现银元了，就是丢的那些。你看他无傻呀，看完之后他问小白龙，哎，你这钱从哪来的？小白龙把脑袋一拨了，你管得着吗你？啊，赌的是钱，你管我从哪来的？不，我非得问问。我们丢了不少这样的钱呢，怎么无缘无故落在你手里了？红罗涧的事儿是不是你干的？妈，兔崽子，你跟我实说还则罢了，你不说。他虎伸手就掏枪，小白龙也不示弱，把枪也拽出来了。你干什么？你想抢我是怎么？把屋里的小土匪都吓坏了。可巧这时张作霖进来，也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张作霖瞅着这些大洋，然后狠狠地掐了汤二虎一把。二虎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回头盯着张作霖。张作霖一笑，我大哥，酒要少吃，诗要多知，我劝你少喝两盅，你就不听，怎么样？喝醉了吧？冒虎话了吧？怎么人家的钱你说是你的？咱别玩别玩，我根本没喝酒。就这样，张作霖把二虎拖到自己的房里头。他二虎直倔呢，我兄弟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往我脑袋上扣屎盔子？我根本没喝酒，你看明摆着那钱是咱的，甭问，红罗涧就他抢的。你这次进山为什么？你不就要查清这件事吗？问你怎么还装好人？张作霖把他嘴堵上了，我的爹，你小点声行？我也不瞎，我也不傻，我一看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不过事关重大，你可千万不要声张啊！如果这件事儿传到杜立三耳朵里，你我咱们都活不了。他们活不了，咱就拼了！大哥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你就假装不知道这件事儿，再不要提起，行不行？你就交给兄弟我处理，可以不？哥哥，我给你磕个头吧。把张作霖急的给汤二虎磕个头，这汤二虎才没词了。哎，你哟，哎呦你哟，我真弄不明白你是啥人。我说你干爹问你的时候吧，你没见着杜立三，你非说见着。现在吧，明明发现咱的钱了，你还假装装糊涂，你要干什么？好了，反正你是当家的，我听你的，你不叫我言语我就不言语。好，你就别说话，再不要提这件事儿，也别去赌场了。这是三十晚上发生的事儿。到了初一的晚上，张作霖在屋里的倒背着双手思考这些事儿，他已经明白了，肯定是杜立三领着小白龙他们干的。在红罗涧打死我20多名弟兄，受伤的好几十人呢，你手段可够毒辣的，杜立三呢，我对你是一忍再忍，一让再让。我并非怕你，我是看在我干爹的份上， 你认为我张作霖软弱可欺不成？这个仇我是非报不可，但现在他不是时候。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？二虎是个大炮，这一炮早晚他得放，要真放出去就会引来杀身之祸呀。看来是非之地不能久留，我得找个借口马上领着他离开。张作霖正想着呢，有人敲他的门，咚咚咚咚咚咚，谁？ 我，快开门。 张作霖听着声音非常熟悉，把门开开了，一看进来的正是好朋友郑翠萍。郑翠萍是八大炮手排行在七，都管他叫郑七爷。前文书咱讲过，他跟张作霖在海城关的一所监狱里头，是张作霖回来搬的兵，他救的他，对他有救命之恩。打那之后哥俩处的不分彼此，你这是二年多没在一起，但是感情还是很好的。就见郑翠萍脸也变了色儿，赶紧把门掩上。作霖呐，快走，是非之地不能久留，有人对你要下家伙了。哦，谁？还用问吗？杜立三刚开完会，已经布置完了，对你、对二虎、对你带来的人要斩尽杀绝呀！快走！张作霖一听，这脑子嗡了一声，心说：“杜立三，好小子，真要对我下家伙，这低下头没动地方。”把郑翠萍急得奔奔直奔，你还犹豫什么？再要不走可就晚了。大哥，走是容易，我觉着不是时候。我干爹病还没好呢，我怎忍心离去？嗨，你要顾及这些，你的命可就没了。反正我把信儿给你送到了，走不走你自己拿主意，我可走了。郑翠萍开门转身走了，他得躲避嫌疑。如果叫杜立三把他堵到屋里，算怎么回事？张作霖一考虑，不行，这事儿我得跟我义父说一说。我就这么走了，算怎么回事？我来去得明白。张作霖赶紧把枪带好，披上衣服，大踏步来到威虎厅的后院，见杜老派。过年嘛，杜老派也挺高兴，虽然下不来床，老头也穿了一件新上衣，后边拿俩枕头给挤着，是半躺半卧，老伴在屋里陪着。就这时张作霖闯进来了，爹，您见点好吗？ 啊啊，来来来，快坐下坐下， 我还想派人找你去呢，我怪闷得慌的，跟你唠唠嗑开开心。爹，看着您能见好，我太高兴了。不过呢，我想向您辞行。 啊， 你什么时候走？现在我就打算走。 为什么？ 因为家里人捎了信儿了，有急事需要我处理，因此我不得不走。爹，我走之后您千万保重，等儿把事情处理完了再来看您。 我说老大，不对吧？不对呀，你是不是骗我呀？你瞅你气色不正，慌慌张张的， 莫非有谁敢欺负你吗？一句话碰到张作霖伤心之处，眼泪掉下来了，还觉着委屈。这一哭啊，杜老盼就明白个八九不离十。